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气温逐渐回升，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度左右，天气比较温暖，比较适宜假日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二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5%。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花云呢，还有六七尺就要到顶上了，眼看大功告成，也是不巧不成书，在这时候在山崖的上边来了两个出家的小和尚，大的十五六，小的十二三，小脑瓜都剃得倍儿亮，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。哎，这俩小和尚抬着一桶脏水，他们就是真武顶的和尚，奉师之命来倒脏水来。两个人正走在悬崖这边上，平身站住，师兄师弟，哎，放这儿吧，往下一泼就得了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大的往下一探头，我怎么有人往上爬呀？谁呀？花云这一抬头，正好看着小和尚，这俩和尚就认出他来了。弥陀佛，这不打柴那花大个子，嘿，在这碰上了。小子，今天这桶脏水全叫您喝了吧。说着拎过脏水桶就要倒，说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花云呢在附近打柴，打完了呢都卖给真武顶的和尚，说大和尚小和尚跟他都熟悉，花云呢爱闹着玩，没事拿这些小和尚们开心，见着面就弹脑崩，把这些小和尚那个脑袋上弹得净包，小和尚也爱跟他闹着玩，没想今天在悬崖这碰上，就见大点那和尚一指，大个子，平常我们打不过你，今儿个该你吃亏了，你接着吧。搬过脏水桶就要倒，把花云可吓坏了。 我小秃驴要闹着玩，咱分地方，我背后可背着个人了。你这一到我一哆嗦，我们两条人命，小子可别到。 谁说的？你上来就到不了了。哗，这一桶水好几十斤的，整个泼到花云和朱元璋的身上。朱四爷一抬头还喝了两口，哎呀，这滋味说不出来，怎么难喝了。花云这脖领子里头也满了，好小兔崽子，好悬没掉下去，仗着他武艺精通，三扑了两扑了，从这悬崖底下爬上来了。等道上的朱元璋也吐， 花云野兔，呸！俩小秃驴，你们缺德透了！我万岁！你在此料等片刻，我非把小秃驴摔死不可。说着，花云往庙里就跑，朱元璋也拦不住他，在后面跟随。书说简短，等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真武岭，哎呦，把刚才那事儿就忘了。为什么呢？就见庙里全是人了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哭声震地，可老子往庙里跑啊！哎呀，可活不了了！哎呀，可活不了了！方才那俩小和尚也不知跑哪去了，把朱四爷闹得一愣，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说山上出了事儿了吗？赶紧打听打听吧。找过一个老头来一打听，这老头说了，说壮士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年是真武大帝的生日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来烧香还愿，也不知怎么闹的，说来了个人姓朱，也不叫朱什么玩意儿吧，这人跑到后山去打擂去了，把三江大帅陈野先的儿子小霸王陈伦给弄死了，激怒了陈大帅，领兵捉拿这姓朱的。听说这姓朱的跳了山崖了，也不知道摔死没摔死。三江大帅为这个事儿就恨坏了，说这真武大帝一定不灵，要灵的话怎么把他儿子给保死了呢？他传了一道令箭，要火烧庙宇，还吩咐把烧香的人全部都杀光，说不灵你给他烧什么香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？这是陈野先调动三军，现在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呀！我们都回不了家了，都跑到庙里来了，眼看官兵就追上来了。旁边人不断的补充，朱四爷闻听，哎呀，这个祸是我惹的，我要不把小霸王陈龙给杀了，老百姓也不能受这种牵连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又恨这个陈野仙，你真是手中有了兵权了啊，拿人命你开玩笑，这是我杀的你儿子，你找我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为什么拿老百姓撒气呢？难道我就见死不救不成？等朱元璋想的这儿，把花云叫过来，花壮士，你看怎么办？万岁啊，反了就得了，不人家都这么说吗？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这吴道昏君元顺帝损套了，他手下这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您看着没？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啊！既然到了这一步上，您就领着我们干吧。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朱四爷一听，对，干吧，早晚也是个好不了，就豁出这条命还去闯出一条路子。朱元璋想到这儿，挺镖去，站到高坡上，振臂高呼，响起来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我姓朱，我叫朱元璋，大家捡山上的石头跟我反啊！造反这个词儿太刺耳了，那老百姓都老实，甚至往脖子里拉屎也不敢造反呢。心说话，这谁这么大胆，怎么说这种话？这叫官府知道抄家灭门呢。大家甩脸都打量朱元璋， 一个个全愣住了。花云在旁边着急，也窜到高台阶上，他的嗓子也冲：乡亲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，你们听说安徽省亳州出了一位真主没有？这位就是乱石山磕头的第四名四爷朱元璋，也是咱们大家未来的明主。把元顺帝推倒了，这皇上就是他的事儿。乡亲们，你们还愣什么呢？怎么的，害怕了啊？怕也是死，放下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。拿这陈野仙来说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他儿子死了，他拿咱们大家撒气，不问男女，一律都斩首，有这种法律吗？再说昏君元顺帝更贪粮不是东西，官逼民反呐，这可不怪咱们，在历代也常有这种事情。我们哭也是死，干脆跟他拼了就得了，我们都保民主。他在上这一号召，有那年轻胆大的一听，对，把眼泪擦干净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有那胆小的跟着也把手举起来，我也同意，也勉强也同意了。可有的人也说呀，我们没有武器怎么办？朱四爷说武器就在眼前，满山遍野都是山石，我们拿真武鼎就当城池，我们守住了，官兵来了，我们拿石头往下砸也能把它砸下去，我们这么多的人怕什么？再说把桌椅板凳全劈了，不也就是武器吗？对，这叫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朱元璋等说清楚了，老百姓嗷了一声，全都组织起来了，捡石头的捡石头，分桌子椅子的分桌子椅子，大家咔吧咔吧把凳子腿桌子腿全掰起来，就守住真武鼎。这时候陈野仙的军兵就杀到了，满山遍野全都是尸体了，可以说鲜血流成河呀。陈野仙为什么这么大胆子？哎，他有主意，不管杀多少人，将来我给皇上打个报告，我就说襄阳城真武鼎有暴民暴动，图谋不轨，只要有这八个字，哎，杀多少人也没事儿。这才叫借题发挥呢。这小子统帅三军正往真武鼎上杀呢，没想到花云在墙头喊了一声，给我冲。这老百姓开开山门，杀呀，哇，把那煤坝的流星大石子小石子全扔出来，当兵的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也没想到老百姓敢造反呢，感情这没把流星砸成更够呛，有的砸的脑浆迸裂，有的脑浆砸的起了包，有的打的满面是血，官兵抵挡不住，好像风卷残云一般就败到山下。朱元璋领人就冲出真武鼎，也来到山下，在散乱的人群之中，朱元璋还真找着自个儿的妻子马小姐、梅四祖马登云、何二愣、范永年、石范，这些人又凑到一起。朱元璋把花云叫过来，挨着个给大家一介绍，众人一听，哦，你上遇上危险了，死中得活。哎呀，马小姐就问丈夫，咱们得怎么办？ 朱元璋说反了，已经唱出这个口号去了，干脆轱辘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，打吧。连梅四祖马登云全都找家伙也跟援兵干，他们是一边说着一边往外冲，实指望冲着一条血路好跑，哪跑得了？那当兵的刚才没准备，让老百姓一个猛劲儿给打下来了。等到了山坡的下头，陈也先骑着马抡着大刀亲自督队，吩咐一声赶紧给我重整队伍，又擂鼓又掌号，人家军队马上摆成了阵势。当兵的都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跟无组织的老百姓比那怎么比啊？你别看刚才受伤了，人家再进行反哺，老百姓可受不了了。就见人家箭如飞蝗，老百姓纷纷的倒下。本来人人都有私心，到了现在谁顾谁呀？谁腿长跑得快，谁就得了活命了，别人就不管了。尽管朱元璋和花云怎样吆喝，老百姓也不听，是东逃西散。其实要在大堆里头还死不了，跑出去的还就死了，就只有那么六七百人围住朱元璋不肯逃去。这一支生力军是东闯西撞，往外拼命的杀，无奈怎么也冲不出去。就见老百姓越来死的越多，朱元璋身边只剩下300余人。朱四爷口打嗨声，生有处死有地，老百姓受我的株连，我心何忍，不如抹了脖子得了，我这一家人也见了面就等死吧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就报告了三江大帅陈也先，报大帅，您瞅着那小子没，就当家扎呼那个家伙，姓朱叫朱元璋，那是咱们国家的反叛，没想流窜到真武岭来了，大帅要把他给抓住，气功可不小啊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别人都能跑得了，唯独不能让他跑了，我活捉。当兵的如狼似虎，各拿刀枪奔朱四爷就扑来了。朱四爷一看，拼吧，实在不行就抹脖子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陈也先这军队啊屁话后头乱了，哇，哎我的妈，好乱，气就扑哧，气就扑哧。有一人高声大喊，老四不要担惊害怕，二哥打完了。这一声不亚如打一个沉雷一样震动山谷啊。朱元璋甩脸观瞧，哎呦，正是自己分散的二哥胡大海。再看老胡甲胄在身，手中拖着大铁枪，跟凶神一般从外边就闯进来了。胡二爷这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因为在五科场，天下的举子会斗坨坨太师被大禹给浇散了，乱石山的弟兄谁也找不着谁了。咱们光说朱元璋这一股，就没提别人，咱们单说胡德海。自从那一天被出散以后，老胡就剩下一个人呢，杀开一条血路是落荒而逃。胡德海一边跑着一边心里想， 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大哥也找不着了，我那些兄弟也找不着了，我往哪里投奔呢？哎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回安徽黑风山吧，继续当我的山大王去了。他心里这么琢磨着，离开良乡县走出来不到一天，就听身边背后马褂乱铃的声音，有人撵他，一边撵一边嘴里还直喊：“胡法官，胡法官，您留步！”老胡咯噔把司将带住，心说：“胡法官，这谁？这是？”等老胡把马学回来，一看呢，后边一匹战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人，这人长得挺白，三绺的黑胡，细眉长眼，哎，有点鹰钩鼻子，周身上下是扎金箭袖，鸟翅环得胜钩也挂着一口大刀，瞅着面熟，想不起来了。问你谁呀？你是？就见来的这个人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躬身施礼：“胡法官，哎，您贵人多忘事，我您都不认识了。我家住在徐州，十八路反王也有我一号，我自立徐州王，我姓李，我叫李春。这个李春可不是朱元璋那姐夫，这是同名，他有个外号叫芝麻李，因为这李春呢是卖芝麻的出身，做小买卖的，后来赶到那个年月，他有把子力气，另外此人脑袋也不糊涂，哎，把老百姓号召起来，杀官夺印，就占据徐州。这些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所以就自立徐州王，也是排列在十八路反王之中啊，有这么一号。啊，老胡点了点头，知道知道，是李王爷，可不是我吗？嘿嘿，胡法官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次上了当了，都跑到燕京夺状元，哎呦，死里逃生啊！啊，要没有您老人家掐诀念咒破大炮，没有您破3600架飞天鸟，我们早都完了。您呢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以在混乱之中，您在前面跑，我在后边跟着，到这儿才把您给赶上。哎，胡法官，我问一句，您欲投何处呢？您打算奔哪儿去？ 这个 胡德海一想，他问我这什么意思？跟这些反王打交道，都得注点意啊，不注意非吃亏不可。老胡瞪眼说瞎话：“我去的地方多了，哪儿不请我？是是是，因为您法术高深，像这种人才不可多得，哪有不邀您的呢？法官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赏不赏脸？”“ 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“ 是这么回事，我呀，也是小小的徐州王，我打算问问，如果您无处投奔，能不能屈尊大驾跟我到徐州去，在我手下当一名元帅，您看看怎么样，能不能赏脸？”老胡呢好像没乐了：“我李春呐，你听我讲来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